2021年9月28日，堕海失踪女警证实殉职，警方称继续全力打击走私活动。 当局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指社会回复稳定，营商环境恢复。 全运会闭幕，粤省领导与港澳特首参与会期交接仪式。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以些微优势险胜联盟党。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嘅朝早嚟到8:09啊！早晨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哋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上个星期六啊，朝头早咁啊，警方就话咧有水警船咧系进行呢个嘅反走私行动，去到屯门龙鼓滩近沙洲一带嘅时候咧，就俾一只被追截嘅快艇咧系撞翻咗呢一架嘅水警船。咁当时咧有四名嘅水警咧系堕海嘅。后来的三个人有些就是自行上水，有些就是受伤获救，其中女警林婉仪当时是失踪，在过了失踪了40多个小时之后，寻日她的遗体就是在大屿山的义澳那里找回，由水警轮送回去大榄的水警基地。见到警务处长萧泽颐就提到，警队今次都是非常痛心，对于这次的事件也都说会加强打击走私的活动。今次事件都令大家关注到即係走私嘅活动喺疫情之下係咪都更加猖獗嘅情况呢？咁喺网上一啲片段都睇到，有啲怀疑係走私船隻呢嘅呢一啲船呢喺海面嗰度呢係一字排开咁样高速行驶嘅情况嘅。你有冇留意到呢啲嘅片段呢？或者怀疑喺而家譬如喺屯门或者大屿山一带都有一啲咁嘅走私活动嘅。你有冇听过话留意呢啲情况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佢亦都喺观察一啲嘅环保啊，或者动物嘅过程之中咧，留意到啊，相信一啲走私嘅活动嘅。电话旁边就有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副会长麦希文，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麦希文。今次就系个事件引申就系、是。水警喺一個反走私嘅行動嗰度就係墮海，咁其後就身亡啦。咁啊即係揭露咗都反思啊，令到社會即係嗰個走私嘅活動嘅情況。你自己係咪其實喺觀察啲海豚嘅情況嘅時候咧，都有留意到喺附近嘅水域啊，或者主要喺邊度啦？嗰啲走私活動係比較嚴重一啲。你觀察嘅情況係點嘅咧？ 我觀察即係我哋平日咧就係喺白海豚附近嘅地方就會觀察啦。咁其實我哋主要見到，譬如港珠澳大橋一直咧都係即係會有好多呢啲走私船會泊喺啲橋墩下邊。咁而且咧我哋喺2020年甚至係再之前咧，其實就已經見到即係大橋以北沙洲附近咧，其實都係有一堆嘅走私船會停泊喺嗰邊啦。咁去到近月啦，譬如7、8月開始咧，佢哋就會開始轉移陣地，又去咗港珠澳大橋以南嗰度，即係大澳對開水域咧，又會即係停泊喺嗰邊，又或者喺嗰邊活動咁樣咯。 即係主要係上年開始一係見到係嘛？ 係啊，上年嗰陣就開始留意到，而今年咧就見到佢哋即係又會越嚟越多，越嚟越多活動添咯。 嗯，你哋觀察啲海豚真係即係離遠喺陸地度觀察，定係出海觀察？你哋要接近呢一啲嘅水域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危險性㗎？其實？ 我哋就兩樣都做嘅，我哋喺海上面做會多啲。咁其實都有少少危險㗎，因為咧佢哋當佢哋好接近佢哋，咁佢哋可能咁啱要四散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就會喺我哋船邊穿插咯。咁所以就即係都覺得有少少危險。咁當然我哋睇緊海豚啦，咁我哋就其實更加擔心海豚嘅危險咯。 嗯，即係直情我想了解你哋見過。话你哋观察海豚嘅期间，见到啲走私船只喺你哋身边系穿插， 系啊，冇错啊，系啊，亦都见过影过啲相咧，系即系一只走私船同啲海豚咧，其实系非常之近，因为佢哋而家搬咗去即系头先讲大桥以南嘅位置，即系大澳附近啦。咁其实正正咧就系海豚热点最多海豚嘅位置咯，喺香港水域入边。 知唔知点解佢哋搬咗位嘅？以你所了解？ 我哋其实就唔系好肯定嘅，但系会知道即系 亦都有留意過，即係海關啊或者税警都會時不時就去去驅趕佢哋啦，或者去檢查相關嘅一啲無牌嘅漁船啊咁。咁可能因為咁，佢哋就會靈活去走動咯。咁我哋都觀察到有一次佢哋喺大橋嗰度即係搬咗位之後啦，跟住有啲水警佢哋想驅趕大橋橋等下面嗰啲走私艇。咁其實佢哋咧喺即刻四散喺義澳啊，或者係大澳深屈嗰啲地方咧，其實都幾方便啊，對於佢哋嚟講，因為佢哋水警咧，佢哋其實嗰次見到就未成功可以即係追截佢哋啦，咁佢哋追截唔到之後咧，其實啲小艇咧都好快又會翻去大橋嗰度，即係繼續停留翻等待佢哋嘅時機咁，所以就見到可能佢哋即係又會揾到一啲唔錯嘅地方繼續去逃避，即係有機會係咁樣。 但你觀察到嗰陣咧，其實係咪通常都係日光日白，所以去睇海豚，所以你見到呢啲走私船隻嗰陣都係喺日頭嘅情況，就未必喺夜晚嘅時候出現嘅。 是我哋观察咧，多数都系即系九点零至到即系可能中午嘅时间咯，咁就会咁啱经过，所以我哋又唔系话长时间停留喺一个位置去睇，咁亦都见到以前啲新闻，其实系话佢哋可能傍晚就更加活跃嘅，所以即系嗰个情况就会更加危险咯。如果喺海豚嘅屋企入边， 有冇好似见到网上啲片段咧，喺个海面嗰度啲船，即系呢啲相信怀疑系走私嘅船只都即系排过，或者个数量系你见到多成点？有冇因为佢哋嘅出现令到你哋成个观察海豚嘅活动都可能转咗时间啊？或者头先你话九点至十二点，系咪因为咁样而有啲改变咁样噶？ 我哋见到个数量咧，其实主要大概都系三十隻左右啦，即係每次都咁，有時就會多啲，有時即可能有兩批，咁再加埋可能有五十隻。咁最開頭咧，就係會見到佢哋喺沙洲附近咧，係佢哋會有啲無牌嘅漁船。其實咧，一隻漁船咧，佢哋就會隔離咧就會楞住四五隻呢一啲嘅走私快艇，咁就一排過咁樣嘅。咁而呢啲無牌漁船咧，亦都會好多咁樣聚集喺即係沙洲以西嘅地方啦。咁其實我哋平日咧就會觀察海豚嘅時候咧，就要行一啲特定嘅路線嘅。咁就係因為呢一啲船隻漁船、非法漁船又好啦，呢一啲嘅走私快艇又好啦，咁其實佢哋堆埋咗喺一齊之後咧，其實就會阻礙到我哋嘅路線。所以可以想象到，其實佢哋係有壓咗個海幾多位置咯。即係而家以前就壓住喺沙洲嗰度，咁而家咧就都壓住咗喺大澳嗰度。我哋又要係避開佢哋，亦都要需要喺佢哋中間穿過，亦都好即係會好近見到佢哋。 我先搞清楚咧，你頭先講話呢一啲漁船有一隻漁船啦，有啲就係相信係一啲走私嘅快艇啦。漁船就係會喺香港嗰度出發，將啲貨運落去啲快艇度，然後啲快艇就會運翻內地，係咪？你觀察嘅都係咁樣嘅運作嘅？ 我哋觀察就因為我哋咧就冇見到佢哋嗰啲過程嘅，咁所以我哋主要見到啲嗰啲無牌嘅漁船咧，主要就係停留喺一個地方聚集埋一齊，但係佢哋通常都會傍住呢啲嘅快艇咯。 OK， 頭先你都話，即係你哋就最關注主要係海豚啦。有冇見到海豚嘅數字因為咁而減少，或者見到一啲即係海豚受傷啊，或者屍體嘅情況都多咗啊？呢段時間 過去咧，我哋即係近幾個月就即係未有咁新嘅發現啦。但係即係去年咧，我哋見到其實佢哋比較多喺沙洲龍鼓洲海岸公園，即係海豚保護區附近都有出現，亦都有即係相關嘅船都會喺保護區入面落撈啊，破壞海床啦。咁其實我哋見到日頭咧，嗰啲海豚都好少喺即係保護區附近出沒咯，所以我哋都即係擔憂呢一個即係。而家其實大嶼山北、沙洲龍鼓洲嗰邊咧個海豚數量都係一路咁樣跌緊，亦都係好難，即係對比起幾年前，可能時不時都會喺嗰度揾到海豚，但係而家就更加難喺即係沙洲龍鼓洲以西嗰度揾到海豚，所以我哋都擔心呢個係一個新嘅威脅。咁其實呢個都其實都係好明顯，因為呢啲船有機會會咁快啦，咁無定向啦，其實好容易會撞到 咁撞到佢就即係以前有啲海豚試過，如果被呢啲船葉打傷咧，係會即係會有啲好大嘅傷害，個尾部都到啦，甚至佢哋會死亡啊，會唞唔到氣啊咁，亦都會呢啲噪音亦都會干擾到佢哋。即係如果佢哋長期咁樣霸佔喺呢、這個香港嘅西水，咁其實佢哋海豚就會明明呢一度係佢哋即係覓食嘅好地方，佢哋養育 BB 好重要嘅地方，咁佢哋都要被迫無奈放棄呢一度嘅話，咁對佢哋嘅群體嚟講就即係繼續生存嘅話，就好大影響咯。 剛才那裡涉事的附近的水域，就是沙洲和龍鼓洲的海洋公園的範圍，其實一般來說海洋公園應該有些限制的嘛，就是譬如說游水啊那一類即叫做非破壞性的活動就可以啦，但是有些活動就不可以，我就見譬如捕魚、狩獵等等，其實停這些船隻在那裡本身是有沒有違反了一些問題，還是都沒有問題的呢？停的船純粹是 停下船在那裡都有問題的，即譬如你剛才譬如非法不可以在海洋公園裡面做的，就是譬如他們超速啦，超過10海里啦，或者在裡面落撈啊，或者在裡面即非法捕魚啊，即你沒有牌不可以捕魚這樣的。咁而他們都見，即我們都見到這些相關的船其實都有落撈，都有超速，超速是甚至是即剛才說10海里，但他們可以去到即40海里咯，那些走私快艇。咁亦都他們會有時會在裡面即冇嘢做嘅時候，可能有時會釣下魚啊，或者甚至我哋見到佢哋有時會將啲垃圾抌落海，其實佢或者啲有機會將啲氣機油嗰啲都隨意咁樣即係放落個海度都未定。咁所以呢啲情況我哋都有見過，亦都即係擔憂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麥希文，多謝你分享咗咁詳細你哋觀察嘅時候嘅遇到一啲懷疑走私船嘅睇法。麥希文咧就係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嚟嘅，咁啊頭先你都講到今次嘅事件係源於一個反走私行動啦，亦都涉及有女警咧係身亡嘅。咁就見到咧警務處長蕭澤怡咧喺尋日亦都提到話會加強打擊走私啦，包括加強同內地執法部門嘅合作啦。咁另外亦都講到話每次行動嘅人手就會視乎行動嘅準則。講到話疫情之下咧，內地限制出入境以嚟咧，走私咧係更加嚴重嘅。咁啊～相信同疫情啊嘅陸路嘅關口可能冇咁方便咧，都有關係嘅。嗱，會唔會你係屯門啊，或者東涌啊，附近大澳等等居民都試過係見過呢一啲懷疑走私嘅情況咧？或者你會唔會係一啲釣魚客都有觀察到？因為見到網上有啲片段，就係正正嚟自一啲釣魚嘅朋友影到一啲懷疑係即係執法部門同埋係一啲嘅走私嘅船隻追逐嘅情況嘅。你又點睇1872311？有冇見過呢啲情況？可以分享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關於喺而家喺即叫香港西面一啲嘅地方有一啲懷疑係走私活動嘅情況。另外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話有關於咧即係呢一啲嘅走私活動嘅前屯門區議員盧俊宇，早晨。 早晨，葉樂文，大家好，早晨。 早晨，盧俊宇，今次嗰個就係喺屯門龍鼓灘即係對開啦，叫近沙洲嗰個海面發生嘅。其實你過往有冇觀察到屯門區附近啦，或者對開嘅海面上面嗰啲走私嘅活動？ 大家好啦，咁首先其實龍鼓灘都係我即係在任區議員嘅時候嘅選區，樂翠區選區嚟嘅。咁啊，所以咧當時我哋都收到一啲嘅個案嘅求助咧，即係喺龍鼓灘附近嘅村民咧，都反映翻即係有懷疑啦，即係有啲船隻啊，不明船隻咧就喺即係龍鼓灘對出海岸咧就即係去洗過嘅。咁都嗰時都令到個社區都有啲擔憂嘅，第一就係個噪音問題啊。另外第二樣就好擔心係咪會有啲嘅治安啊或者社區嘅問題，佢哋都有啲擔心。咁啊，我諗最主要都係因為其實大家都留意到咧，龍鼓灘其實係好近，即、就、係、是、對面海就係深圳灣。咁啊，一海之隔就其實好近，即係龍鼓灘呢個嘅上岸範圍嘅。咁啊，會唔會有機會成為即係一個可能係走私啊，或者可能一啲有關行動嘅有關活動嘅一啲嘅途徑咧？咁我諗呢個都係擔心。 嗯，但你見到嗰個嘅情況有冇話，即係你喺在任嘅期間咧，尤其是有冇見到話因為疫情而係嚴重咗呢啲懷疑走私嘅情況，同埋其實係持續咗幾耐咧？有冇見過執法部門喺呢啲海面嗰度做嘢嘅情況咧？ 黑工嗰句，我係在任時我就冇刻意話比較過話係咪即係嚴重咗幾多，或者有冇嚴重到。但係我哋收到嘅即係求助個案，我自己就冇親眼見到嘅，但係我收到嘅求助個案就見到都越嚟越多，甚至乎即係在任嘅時候，我哋都見到即係有傳媒都報道過有啲嘅即係懷疑可能係啲食物啊、牛扒咧就即係上咗岸啊，喺龍鼓灘嗰邊岸邊就發現咗，咁相信都係同即係走私有關嘅。咁 即係佢跌咗落海，可能啲貨就冲咗上个岸度咁， 冇错，系啦。咁我谂呢个都系令到即系成个社区呢、這个系无论系社区卫生啊，定系社区治安上咧，都有好多嘅担忧。咁我哋在任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即系邻居区议员啦，即系都有阿黄君泰议员、前议员啦，都有入过啲议案咧，就有关即系希望要求有关当局咧，即系正面跟进同埋加强巡逻执法嘅。咁當然有關當局即係表達都係正面嘅，無論海事處啊、警務處咁樣都喺會中表達正面嘅，即係對於即係增加巡邏啊或者有救護行動。咁我諗我哋都覺得係理想嘅，應該增加多啲呢個嘅執法行動，係即係會可以保障到社區嘅安全咯。 嗯，有冇見到真係即係一啲警方或者係海關執法嘅情況？同埋頭先我見你咧提到話求助，主要居民求助喺啲邊方面啊？除咗頭先聽到你話噪音方面嘅問題之外，即係呢啲走私活動對於啲居民嚟講幾大問題咧？ 其實佢哋嗰種求助可以講係即係佢哋擔心嗰個社區嗰、那個佢哋個安全啊、治安嘅問題。即、係當然即係即係走私佢哋喺有啲船隻喺個近岸嘅近海灘範圍咧駛過，佢哋有啲會可能喺度游水啊，或者啲嘅水上活動啊，或者可能有啲街坊喺嗰度可能即係得閒想行下個海灘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啲擔心啊，即係突然間有啲快艇啊或者船經過咧，佢哋就會有。佢哋有啲嘅即係治安上或者安全上嘅一啲擔憂，咁噪音當然一定有噶啦。咁我諗呢個都係佢哋比較緊張嘅事情啦。 嗱，見到其實警方同埋海關都話，即係近年咧，即係講到走私團體喺沙洲海域嗰度咧，都係見到有啲嘅快艇啦，咁亦都話係以參與機場三跑嘅大型工程船作掩護啦。其實整體你覺得或者你之前喺一路區內做嘢啦，你自己觀察到而家政府或者執法部門針對嗰啲嘅措施夠唔夠針對性咧？而家即係對於一啲嘅走私活動嚟講。 客觀嚟講，我哋亦都好少即係會話觀察到，如果太離岸太遠嘅話，我哋未必觀察到所有行動，或者其實我哋都好明白，大家知道警務人員或者任何執法員佢哋嘅行動係唔公開，因為呢個貨佢哋嘅安全或者佢哋執法嘅嗰個保密性係我哋都非常明白同埋尊重。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可以見到佢執法咧？就唔會，但我哋喺即係會裏邊咧，或者我哋喺我哋平時溝通裏邊咧，都反映到即係我哋有求助個案嘅時候咧，佢哋都迅速回應。都迅速回應係即係對於執法嘅行動啊，或者對於加強執法醫藥嘅行動咧，佢都係表達正面嘅。 嗯，我見到有啲即係網上片段咧，嚟自嗰啲釣魚嘅市民，其實佢哋有冇向你哋直接反映過呢啲嘅問題啊？因為可能就因為我見到嗰個片段嗰度咧，就嗰啲船喺度追逐啦，咁啊好似好近一啲釣魚嘅市民嘅，呢、這個會唔會都涉及一個安全問題，或者聽過過往有啲咁嘅反應？ 我哋都收到即係附近即係居民求助啦，咁我又唔知道釣魚係咪一定係佢哋居民，因為可以係其他人嚟帶。我哋都收到有關嘅求助咧，就係即係對於個安全性，因為頭先都如之前你話啦，其實嗰個船隻咧速度好快，同埋都比較近岸，咁呢個都的而且確令到佢哋無論係心理上或者即係人身安全上都有一定嘅構成一定危險。 嗯，區議會咧，你嗰陣喺區議會嗰陣傾嗰陣，又係點，或者有冇達到啲咩共識咁樣嘅？ 其實區議會嗰時咧，即係頭先都如我所講啦，即係毛君泰前區議員咧都好好啦，入咗一篇。入咗一個議案，係關於即係希望即係有關當局咧正視同埋加強執法嘅。咁有關當局喺會中裏邊都表達正即係好正面嘅一個回應。我哋都記得我曾經即係都私下有聯絡過即係有關當局啦，即係希望即係加強一啲嘅巡邏執法。咁佢哋嘅回應都好迅速，咁亦都好正面嘅。 今次因為呢個反走私活動啦，咁啊導致有執法人員係身亡啦。其實睇翻之前喺上年咧，海關都試過有巡邏船喺沙洲附近咧，就係又係追截一啲嘅走私船隻嘅期間咧，就係翻沉。咁當時咧船上面嘅官員咧就三死兩傷嘅。整體你對於即係成個即係執勤嘅情況，啲執法人員係殉職啦，你覺得即係整體支援上面，你係咪都有啲睇法咧？呢個有？ 首先我都覺得即係好惋惜同埋即係好痛心，即係有任何人員咧喺即係執行中即係即係失去性命，呢個係即係令我哋都好好唔開心。咁但係我諗其實實質上其實我都有聽過即係唔同人有唔同意見啦。咁我個人覺得咧，其實對於即係喺龍鼓灘或者特別係龍鼓灘啦，我自己比較熟悉嘅地方咧，係去做一個即係執法行動嘅時候咧，嗰個安全性係有啲建議。第一就係我諗其實可能係喺啲嘅海嘅中間咧，可能加一啲嘅叫水上基地嘅，咁因為呢樣嘢可以令到即係執勤人員可能會比較多啲嘅支援。同埋我諗即係尋日我都聽到一啲新聞報道講話，即係有建議咧係即係將一啲嘅執法咧就擺喺啲上岸嘅地方嗰度，即係而唔喺水上嘅一個叫做追捕行動咧。呢、這個亦都係我相信無論喺效率上同埋安全上咧，都係會幫助到執勤人員啊、執法人員啊。 嗯 ，OK， 唔该晒卢俊宇，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 好， 卢俊宇咧就系前屯门区议员嚟嘅，讲到有关于即系一啲嘅走私嘅情况啦。咁啊，见到警方方面有个回应嘅，就话水警总区咧一向致力打击喺香港水域入边咧发生嘅非法活动，包括巡逻期间截查可疑嘅船只，并且积极咧协助其他部门采取执法行动嘅。咁有啲数字针对一啲嘅海上走私，譬如讲到2021年即系今年嘅一月至到八月啦，就话有735次。呢一啲反走私行動嘅次數，咁啊拘捕咗46人，咁啊比對翻，譬如上年啦，上年成年2020年咧，反走私行動嘅次數就1419次，拘捕咗66人嘅。咁另外海關方面咧都有個回覆嘅，就話因為疫情關係啦，陸路嘅運輸嚴重受阻，不法分子咧就係會改以海路同埋走私各類嘅物品咧翻去內地，咁就話咧海關咧會密切留意有關呢一啲嘅走私嘅趨勢。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講下呢一啲嘅走私情况有冇遇到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話，北韓發射的可能是彈道導彈。北韓駐聯合國大使金星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時，呼籲美國放棄對平壤的敵對政策，又說沒有人可以否定北韓的自衛權和測試武器的權利。北韓軍方今個月15日曾經成功試射由火車搭載的鐵路機動導彈，擊中800公里外設在東部海域的目標。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出席安理會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公開會議時，不點名批評美國、英國和澳洲開展核潛艇合作。將軍話：中方反對對核不擴散問題採用實用主義或雙重標準的做法，個別核武器國家不能夠一方面高喊致力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另一方面協助無核武國家建造核潛艇，這樣不單止加劇軍備競賽，損害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破壞國際和地區安全穩定，亦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精神背道而馳。中方希望有關國家傾聽國際社會呼聲，忠實履行國際核不擴散義務，多做有利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普賴斯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說，早上出現症狀後接受檢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將隔離10日。他說覺得不舒服，但很感激安全有效的疫苗提供保護，讓他免於出現嚴重症狀。普賴斯上星期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曾經與國務卿布林肯參與多場會談。國務院表示，布林肯的檢測結果呈陰性，代表團其他成員目前都沒有出現病徵。英國貨車司機短缺導致物流供應鏈持續緊張，代表全國60%半油站的英國汽油零售商協會說，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提出劏房续租嘅加租上限由15%下调至10%。陈先生， 我咧住劏房嘅，4000蚊租，啱啱够期9月嘅，加15%。 梁先生， 嗱，我加咗三间，如果你真系租约到期，你10% 嘅，你一家加落去，佢个都话唔租走，真空期嘅你损失你多过条数一样。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你只要敏锐于你身边人，将心比心，应该好一点，那么这个世界我觉得一定会更美好。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2021年9月28日，堕海失踪女警证实殉职，警方称继续全力打击走私活动。 当局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指社会回复稳定，营商环境恢复。 全运会闭幕，粤省领导与港澳特首参与会期交接仪式。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以些微优势险胜联盟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9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有关于一啲嘅走私活动，头先讲到海关啦，就讲到话因为疫情关系啦，所以相信咧，因为陆路嘅运输严重受阻，所以有啲嘅不法分子就经海路咧就走私一啲物品咧翻内地。佢哋都有一啲嘅破获一啲海上走私案件嘅数字啊。2021年1月至8月啦，佢哋破获嘅案件咧就52宗，咁啊拘捕咗81人。估計嗰啲嘅市值咧就係4亿8000万啊！佢哋破獲呢啲嘅走私嘅物品。咁另外頭先講到有關於對於環境嘅影響啦，白海豚嘅影響啦，咁漁護署都有個回覆嘅，就話根據咧佢哋嘅喺香港水域海洋哺乳類動物嘅監察啦，就未有資料顯示到走私船隻問題對於中華白海豚分布造成嘅影響，話會繼續留意咧中華白海豚出沒嘅情況嘅。你哋點睇有關於走私問題帶嚟嘅種種影響咧？對於香港嚟講，1872311，1872311，你又點睇？會唔會有好似一啲網上片段嘅情況，你都可能係親身見過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蔣先生，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係主持，早晨。 係。 咁我自己咧有陣時都出海釣魚嘅。 嗯。 咁我喺個附近咧，亦都見過好多走私船咧，同埋啲一啲執法人員啲船咧。 係。 基本上咧，我見到咧就係、是。好多專家都講過嘅，嗰啲走私船嘅馬力咧係超乎好多執法人員嗰啲船嘅馬力噶啦。基本上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是、追唔到嘅。 嗯。 嚇、啊，咁我又覺得香港政府咧或者嗰啲執法人員嘅手杖咧應該要檢多下嗰啲裝備啦。嚇、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是、話我亦都聽過啲專家講咧，就係、是、應該咧就係、是、喺多方面去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嘅，譬如話喺陸上啊、堵截啊，又或者係宣傳嗰方面啦、啊。因為咧我發現咧就係、是、話有啲基本上咧係有啲係市民咧係見到，好似我哋咁見到，基本上我哋應該都要報案嘅。 嗯， 即係唔好俾佢哋咧就越嚟越犀利啦。 明白，但我想问咧，头先话你要出海钓鱼，即系你都揸架船出去嘅，你自己危唔危险啊？见到有呢啲情况？ 当然危险啦，当然危险啦，因为咧佢哋啲马力咧，基本上咧，我听翻啲渔夫讲咧，佢哋个嗰几台机咧，基本上咧已经系 over 咗只船嗰个速，即系嗰个重量噶啦。 嗯， 系啦，系快到咧，基本上咧，即系加到亦都会飞起嗰啲咧。 嗯，你見到最勁嗰陣，即係或者最嚴重嗰時候，有幾多呢啲走私船喺度咧？ 超過50部嘅。 50部，即係成個海都係嘅咯。你自己放眼望過去就 係啦，超過50嘅，因為咧，佢哋係我相信佢哋係有呢個計劃去係咁做嘅。 系咁 一齐咁样走，即、就、系、是、一齐咁样起步咧，叫或者系咁样咧，基本上啲海关或者系啲警察咧，基本上系冇乜可能追得到咯。我哋眼见就系、 是，喺数量上系咪都悬殊噶？我想知，即系执法部门派出嚟嘅船，头先讲话走私船成50只啊嘛，个数量好多噶喎，佢哋 一定悬殊啦，因为我哋见都系上次见到系都系得几部咯，几部警察嘅艇啦， 即系水警船吓。O K。 啊，咁我少少讲咧，就系话喺网上就亦都而家流传讲咧，有个消防员咧，话个女警话喺你嗰块咧，细细咧喺度话开香槟咧，我觉得呢个人咧不知所谓。 O K。 系啊，系啊。 O K。 我都相信应该啲首长部门啊。或者是我哋嗰个局长咧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呢啲咁嘅消防员咧，即系点可能系咁一讲呢啲咁嘅说话咧？ OK， 好啊，唔该晒蒋先生。讲到佢咧，就系、是、出海钓鱼嘅时候咧，观察到一啲怀疑系走私船嘅情况。头先就话咧，见到成50架嘅船啦，咁样嘅。咁啊，见到警务处长萧泽颐咧，都话咧，警方会联同啦消防同埋海事处啦，同埋飞行服务队咧，系展开当时就话展开救援嘅工作啦，就住女警即系失踪嘅时候，咁啊亦都讲到话，由于意外嘅地点咧系接近内地海域啦，所以同时都系有请内地嘅海警协助。咁佢亦都讲到话系强烈谴责一啲嘅走私嘅罪犯，咁形容咧水警喺海上嘅工作系相当之艰辛危险啊，亦都强调面对一啲目无法纪嘅走私罪犯咧，警方咧系会无畏无惧啦，一定会缉拿一啲涉案嘅罪犯归案嘅。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有关于立法会选举嚟緊呢 ,12 月19号呢就举行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呢昨日就在立法会的政制事务委员会呢倾到有关于立法会选举一啲嘅实务嘅安排啦。不过呢就因为喺选举委员会嘅选举当时呢有啲安排上面呢係被指唔係好做得周详啦。咁见到总选举事务主任翁应辉呢就是对于点票安排所花的时间是超乎公众预期，是昨天是有公众向公众致歉的。另外又说反映是工作流程和灵活性是有改善的空间。选举事务处是会深入去审视各项的安排，希望可以尽快向选管会交报告。这个也令大家关注到未来放眼望到去立法会选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借镜呢，有没有什么要改善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有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周浩鼎，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早晨。 早晨，周浩鼎。 早晨。 昨日的会议上面议员都关注到选委会选举那些点票有延误等等那些情况。有没有什么要觉得要即刻改善，不要再在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再发生的呢？ 其实综合昨日的委员会上面的会议呢，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我们的成员呢，委员的成员呢，其实第一都是认同，即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的选举，这个选委会的选举呢，其实第一是重要，亦都是一个好事来的。本身呢，其实在早阶段，例如处理那些提名啊、报名啊那些过程里面来讲呢，其实是没有出现大问题的，亦都是很顺畅。咁只係一個美中不足呢，就係喺到選舉當日嗰個點票嘅情況呢，的而且確呢出現咗呢啲問題啊、瑕疵咁。咁所以尋日呢都花咗唔少時間喺個會裏面呢，都特別係講到點樣希望可以未來呢將嗰個點票過程呢就即係避免返之前嘅問題，做返好啲啦。咁昨日呢我哋嘅會議裏面觀察呢都傾咗幾點重點出嚟嘅。第一呢就係而家選管會嗰邊呢就講咗啦，係90日之內呢佢就會向政府呢提交一個完整嘅報告，就係、是、關於呢一個今次嘅選舉委員會嗰個選舉裏面呢整個嘅一啲嘅即係安排上面嘅一啲嘅總結啦。咁我哋其實會上亦都同咗政府呢作咗一個敦促啦，即係希望佢哋就唔好90日先交啦，因為其實應該就盡快，同埋最好就能夠可以喺未來嚟緊立法會12月中嗰個立法會嘅選舉之前呢，就應該呢個報告要順利喺政府度睇到，同埋可以呢檢視到相關嗰啲問題。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昨日其實我哋傾嘅時候呢都發現呢，可能 局方喺嗰個相關嘅彩排演練嗰方面咧，係唔係好足夠？意思講咧就係話，因為其實今次嚟講咧，又可以話政府其實都有新嘅嘗試嘅，即係例如話我哋知道嘅。過去我哋講嘅係關愛隊嘅安排，俾啲長者係唔需要排隊優先咁去做嗰個投票。咁今次其實落實咗嘅。咁另外就有電子派票啦，同埋一啲電子點票安排。不過呢，就睇嚟應該就係佢哋喺嗰個預先嘅彩排同個演練呢，可能就唔係好充分。咁琴日喺個會議度呢，都係傾到睇到呢個情況。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希望佢哋嗰個彩排演練要做得出，可以做得再充足一啲啦，尤其嚟到面對12月嘅時候，嗰、那個立法會選舉呢嘅複雜性啊，同埋嗰個牽涉嘅嗰個龐大性呢，同啱啱過去嗰個選委會嘅選舉呢，都係兩碼子嘅事，所以呢我諗嗰個彩排演練呢就真係都係非常相當嘅重要。咁另外一點呢，就係嗰個工作人員嘅相關培訓。琴日喺會議上呢都原來提到呢，就係話政府係打算呢今次會準備招聘30,000嘅人手呢，去做嚟緊12月嗰個嘅大規模嘅嗰個嘅選舉嘅。咁呢一個嘅人手嘅嗰個人數都係唔少嘅，大家知道。咁但係琴日會上嘅同事都特別關注啦，就係話究竟嗰、那個培訓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咁充足，俾到呢30,000嘅負責嘅成員或者係工作人員真係能夠有效咁去落實到處理到成個選舉嘅操作執行呢？呢一個都係大家比較憂慮嘅一個情況，因為過去其實呢2019年嘅時候，我哋見到有好多一啲即係基本上係完全倒轉曬一啲規矩咁去做嘅，例如話有人可能係亂咁排又排啊咁，但係嗰啲相關嘅選舉工作人員呢，其實佢哋無論佢哋對嗰個選舉嘅法規嘅認知落實或者熟悉程度呢都不足，咁好多時呢喺處理呢啲問題上面嚟講呢，都唔能夠有一個良好嘅處理。咁所以呢，而家去到今次嚟緊12月嘅時候，會有一個都係一個咁大型嘅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呢，有30,000嘅工作人員要招聘返嚟，究竟佢哋嗰個相關嘅培訓可以做到點，係咪能夠真係可以做到大家能夠良好咁落實曬成個選舉嘅安排呢？呢、這個都係琴日我哋委員提出嘅一個好明確嘅要求。最後一點呢就是昨天其實會議上呢都有不少成員提過，其實選管會的主席呢一路都是由馮華法官去做去擔任的。但是昨天其實有不少同事呢都提到呢，就是說究竟將來這個選管會主席的角色是不是一定要找一個法官去做呢？即雖然大家明白呢，操作那個選舉呢當然是要確保要找一個有公信力的人物去確保公正、公平公正地去處理選舉，這個大家明白。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找法官去做處理？因為我們現在見到的情況呢，就是其實選管會呢，它在個整個負責整個安排選舉運作呢，是要很多的行政經驗、 okay. 是要很複雜的個行政處理，是不是其實應該要找回一些 有更豐富的行政經驗的人，不一定去是法官地去處理這個選舉的安排呢？因為其實我們市民或者每一天貼地地去看一個選舉，去看一個的操作，就發覺呢有好多嘅細節行政嘅操作係需要真係有力嘅有行政經驗嘅人士去擔任咁先做到。所以你話未來即係以後究竟係咪應該仲係揾法官去做一個選管會嘅主席呢？咁我哋都尋日其實呢有唔少同事呢都已經提出咗呢方面嘅諗法。 好啊，周浩鼎，我反而想問呢，就係話嚟緊立法會選舉，頭先都講到招募30,000+工作人員啦。我見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就話呢，會審查呢一啲選舉工作人員嘅一個嘅政治審查。你覺得有冇需要或者點樣做啊？所謂政治審查係？ 我諗至少呢，第一即係都起碼我諗你做選舉嘅工作人員都要俾到人哋一個觀察，就係佢都係公平公正啦。咁你我亦都好簡單，如果我哋講緊一個落實愛國者治港嘅一個原則，係咪？因為我哋而家都講緊一個成個選舉，今次係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嘅原則，有一個國家安全嘅底線㗎嘛。咁講真，如果你話 喂，去做工作人員自己都走去違反國家安全去搞分裂國家嘅，咁我好難相信佢可以適合去擔任呢啲選舉工作人員咯。而事實上咧，亦都咁講咧，即係我諗琴日喺會上咧，亦都局方亦都有提過，即係佢我哋有問佢，即係你打算喺邊啲渠道翻去招聘翻呢一啲嘅嗰個工作人員啦。咁佢當然局方就有講過話，其實絕大部分都係公務員嘅同事去揾翻嚟做，過去都係咁。咁亦都有相當咧。可能是找回一些紀律部隊的同事去負責。那我自己覺得呢，最重要呢就是第一剛才你說的，就是他可能有個基本的審查啦，就是你沒有理由說自己去搞港獨搞分裂國家的，又走去自己去參與去做這些選舉工作人員。 不過周浩鼎，如果講到公務員呢，應該已經即宣了誓的嘛，一般都宣了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應該都是不是都安全的啦，即是那個政治審查還要怎樣做呢？如果 我想第一呢就宣誓是一件事啦，那這個都是應該要有個基本，這個是基本。咁但係你話去到做埋選舉工作人員，咁我覺得基本都要睇翻，即係仲有冇其他嘅問題啦。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諗有一件事好重要嘅就係，其實過去如果佢過去有擔任過選舉工作人員，咁其實你可以睇翻過去佢負責嗰個工作崗位有冇出現過咩情況或者問題啦。嗱，如果比如話舉個例，其實做過選舉嘅工作人員嘅，如果你話喂發覺佢之前已經喺嗰個崗位上喺做嘅時候都出現過好多問題嘅，咁你又冇理由講真明知佢有問題，咁你今次又揾翻佢，咁都唔應該啦。即係我覺得其實可以睇翻一啲過去嘅記錄，亦都睇到。咁但係最重要咧，我覺得就係、是都要俾市民有個信心，就係、是、因為呢啲選舉工作人員佢哋都係參與去協助嗰成個選舉嘅運作。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咧就係、是、其實好多一啲嘅市民過去喺選舉就話俾我哋聽，喂，點解嗰啲選舉工作人員又處理唔到嗰啲排完又排嘅情況啊？或者係完全對於嗰、那個選舉嘅操作嚟講，俾人感覺係偏頗嘅咁樣，都有啲咁嘅情況。咁我哋就唔想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啦。所以我覺得當局選管會又好，或者政制事務委員會咧好啦，政制事務局都好啦，佢哋都係有一個責任確保翻對翻嗰啲選舉嘅工作人員做適當足夠嘅培訓， okay. 確保佢哋真係能夠落實到整個選舉嗰個嘅操作咧，係能夠安全同埋順暢咯。 另外我想問咧，就係話係咪話即係都研究緊，當局研究緊啊，俾一啲喺內地嘅香港嘅選民喺口岸嗰度投票，就免檢疫翻嚟香即係免檢疫啦，翻內地啦，有一個可行性嘅口岸投票。不過我見咧就話境外投票就因為一些法律和技術上的情況就做不到，口岸投票就做到。其實兩者有些什麼分別呢？其實 現在其實昨天都有不少同事即去想再問再深入一些，不過就局方似乎就未完全好講到曬嗰個細節，因為其實局方都話佢哋好多都仲係研究當中。咁但係我估計咧，就你話境外投票，即係可能係牽涉到，可能係完全係另外一個司法管轄區，即係我哋咁理解啦。即係雖然你話全國，你話全國喺第二啲嘅地方咁去做嗰個投票嘅時候，會唔會牽涉到一啲法律嘅法規嘅問題需要佢處理咧？當然，我認為係應該會有相關嘅嗰個法規問題要梳理好嘅。咁如果你話喺口岸自己本身，我唔知道，即係如果你話，因為琴日我哋未完全可以掌握到政府嘅思路，究竟佢嗰個所謂嘅口岸投票個真實嘅安排究竟係點啊？佢其實昨日都唔係講到好多，但係佢話都係而家都係盡量探討同埋研究當中嘅啫。咁你話究竟嗰個口岸係即係係咪延伸到落咗嚟我哋翻嚟我哋呢一度去做啊？即係去做嗰個嘅投票，跟住然之後翻返去就好似你話齋，即係用免檢疫免再要做一個檢疫隔離嘅安排去做咧。初步睇嚟咧，應該昨日佢個講咧，估計有機會係咁，但係。这个不是最后即是落实的情况，因为现在他们都说还是研究当中。 没错。 当然你说如果回来假使间样东西都是假设，因为现在不知道他最后的方案是怎样。如果假使间你说那些市民回来下来我们香港的口岸去投票，那当然你入得回来可能在香港口岸就已经是回我们那个自己那个即係香港境內嗰個司法管轄區入面啦，咁可能一啲法律法規嘅問題嘅梳理就冇咁複雜嘅，咁但當然又牽涉到就係嗰、那個 相關即係檢疫隔離嗰個安排，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翻翻去，當佢翻翻上去嘅時候，翻翻入內地嘅時候，究竟佢嗰個處理檢疫嘅安排究竟係點咧？係咪仲需要咧？咁呢個我相信又要同內地當局去商討嘅。 好啊， 但我大概梳理到尋日嘅情況應該就係咁咯。 好，唔該曬周浩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你，好，多謝你，唔該你， 拜拜。周浩鼎咧就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講到咧尋日喺立法會嘅政制事務委員會咧傾到。有关于选委会啦，同埋立法会嚟紧嗰个嘅情况，你又点睇咧？另外有关于一啲走私活动嘅情况，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系你好，系啊， 请讲。系 我主要有几点想讲啫。第一就系因为佢个应该有喺源头度去堵截啊嘛，因为实际上源头啲佢哋香港嗰啲攞啲货去嗰度交货嗰啲咧，基本上咧就可以喺海事处，因为实际上佢哋巡逻啊。同埋即係咁多地封台，好多船咧，明知道佢係走私船嚟噶啦，都冇人做，冇人做嘢。 嗯，嚇、啊，明白。 第二就變咗咧，其實而家嗰啲科技咁發達咧，大陸都知道好多啲漁船咧，就算佢哋去東沙西沙嗰啲咧，佢哋上船上都裝咗一啲儀器咧，其實佢哋喺岸上都可以堵截到佢哋去到邊度嘅。咁應該如果係呢啲咁樣，我諗啲即係就算出咗牌嘅船，冚唪都要有啲規管咯。同埋最後一點，我想講就係兩邊咧，同即係香港同埋國內啊，佢哋一定要大家有啲溝通。咁佢哋即係都知道，即係同埋即係出牌限制，唔好俾啲船咁大機器咁快脆啦。咁啊變咗應該堵截咗佢哋。一發現呢啲咁嘅船咧，就即係捉得都得噶啦，係嘛？咁呢樣嘢真係做源頭兩岸政府去搞佢咯，兩地。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多謝你嘅意見啊。講到睇可唔可以源頭堵截一啲走私船啦，同埋即係同埋內地方面啊，即係嗰個嘅合作去打擊呢一啲嘅走私活動啦。咁嗱，見到有議員都關注到一啲嘅執法人員咧，海上執勤安全嗰啲嘅裝備等等，就又話認為咧，當局咧需要同內地執法部門咧加強採取一啲聯合行動，打擊海上走私嘅。咁啊，嚟自兩位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的。你又點睇1872311講到關於走私活動？轉頭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講翻林婉兒墮海失蹤，警方、消防、海事處、政府飛行服務隊同內地海警派出大批人員搜救，至到尋日朝早發現林婉兒嘅遺體喺大嶼山二澳海面漂浮。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表示，對於林婉兒因公殉職，警方上下心感痛心，佢四度強烈譴責冷血罪犯。警方針對海上走私犯罪，將會加強同香港以及內地相關執法部門合作，全力打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多名政府官員對林婉兒殉職表示悲痛和難過。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港府昨日發布香港營商環境報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當局相當關注近日的移民潮，但香港經濟已經由前年社會事件、去年的疫情和近年的中美角力等衝擊中重回正軌，前景機遇無限。他呼籲留在香港發展的機會是很好，希望大家亦都珍惜掌握這個機會。報告指，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修訂選舉制度之後，有助維護社會穩定和營商環境。有傳媒問到今次發表報告是否向中央表忠，作為爭取競逐特首的籌碼，陳茂波說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信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接受专访时候提到，当局仍在草拟有关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他认为政府需要加强退休保障工作，研究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如何配合公共年金，包括讨论是否将强积金自动甚至强制转为年金。他补充，随着退休人士增加，如果不将财政演化成稳定收入，将会客观造成多人不愿意消费的现象，经济会因此收缩，但是强调有关研究应该是下届政府的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府提出修例增加特别注册，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当局上个月在未咨询医学专科学院下提出三项修订，包括容许有限度注册医生循新途径免试获正式注册，从而在香港独立行医。医专昨日写信去政府，话现行机制没有审核有限度注册医生的基础医学资格水平，对新修例感到忧虑， 形容新修例有如取走確保醫生水準的定心丸，促請當局暫緩該項修訂。食衛局說沒有辦法接受這項建議。明報報導。 經濟報報導，內地限電停產情況持續升級，珠三角、長三角等中國經濟重鎮都受到波及，企業工廠掀起停工潮，生產受到影響。彭博評論指出，中國各地的工廠被勒令限制生產或者關閉，如同恒大危機對金融體系帶來的衝擊一樣，恐怕衝擊中國經濟。有經濟學家就將今年全年增長預測從 8.2% 下調至 7.7%， 但是這個預估依然面臨更多下調風險。經濟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旅發局昨日宣布與亞洲頂尖娛樂媒體公司 CJENM 簽署長達三年的諒解備忘錄，雙方計劃在國際旅遊恢復之後合作安排韓國劇集和綜藝節目來香港取景，借此吸引更多韓流粉絲在旅遊重啟的時候到訪香港取景地點朝聖，掀起香港旅遊熱潮。有關公司出品的電視節目廣受歡迎，包括《愛的迫降》和《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商報的報導。 在石屏方面，《東方日報》政論說，水警女高級督察林婉儀上個星期六在沙洲對開海面發現懷疑走私活動，追截時被走私快艇高速撞翻水警的直擊艇，墮海失蹤，證實殉職。政論說，走私活動無論法例定是法庭判罰必須嚴懲才可以收到阻嚇作用，可以考慮以毒品案的罰則來到參考。《東方政論》。 明報社評說，水警高級督察反走私殉職，突顯海上走私活動猖獗，亡命之徒恃住快艇馬力大，無懼執法人員追緝，甚至驅艇硬撼，當局有必要檢視紀律部隊反走私的裝備。社評說，內地經濟蓬勃，珠江口岸成了走私黑點，港府應該與粵深珠澳等地政府加強合作，打擊走私集團。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港府昨日發表香港營商環境報告，詳細陳述了黑暴和外國干預香港的衝擊，以及在中央果斷止暴制亂之後經濟復原所表現的強勁韌力。社論指，大量客觀事實說明一個鐵的定律，就是政治穩定乃是營商之本，只要清除動亂之源，各方投資者皆為利來，經濟就可以生機勃勃。星島社論。 文汇报社评说，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2016年立法会抢文件案提出上诉，昨日被终审法院驳回，法院判词厘清了重要的法律原则，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保障的是议会内的言论辩论自由，而不是行为。社评说，明确了议员刑事责任不获豁免的一项法律原则，有效厘清法律红线，维护议会秩序。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反方向都车多啊，龙尾喺世界花园。重复多次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去到水泉澳村啦。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入返沙田呢都有车龙㗎，排到去世界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在龙翔道近住狮隧入口。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马场。 好啦，提你一个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9月28日，堕海失踪女警证实殉职，警方称继续全力打击走私活动。 当局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指社会回复稳定，营商环境恢复。 全运会闭幕，粤省领导与港澳特首参与会期交接仪式。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以些微优势险胜联盟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时呢就有一个叫做保护海港条例，其实就已经通过咗呢廿几年㗎啦。咁就讲到就係会保护啦同埋保存海港啦。咁如果要发展一啲工程呢，除非呢係证明到有凌驾性嘅公众利益啦，咁否则呢都唔可以喺呢啲范围入面呢係做一啲嘅填海工程嘅。见到呢今日下昼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呢就会倾到有关于保护海港条例议员提出嘅法案。咁係嚟自工联会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嘅，咁佢咧就係早前就係提出呢個私人條例草案咧，就修訂保護海港條例，其中包括提到咧話會訂立一個叫中央海港範圍，就係話呢一個範圍之內咧就係唔可以填海啦。咁另外至於其他嘅海港範圍咧，就係如果係得到特首啦同埋行政會議係批准嘅話咧，可以因為一啲公共嘅用途填海嘅。詳情係點咧？都想請嚟咧麥美娟同我哋傾嘅。電話旁邊有工聯會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麦美娟。 系。 讲下头先简单我就讲咗你哋今次你嗰个私人条例草案嗰个嘅修订啊，但我想了解一下你个睇法系点？点解会有呢个叫中央海港范围咧？又 嗱，其实呢个中央海港范围咧，喺1997年咧保护海港条例实施嘅时候咧，就已经咧系有呢一个中央海港范围嘅，里边其实就系讲到大家可以望到嘅，我哋嗰、那个湾仔到到尖沙咀呢、這个维多利亚港啦。咁喺嗰个我嘅条例嘅修订里边咧，就讲明咧喺呢个中央海港范围咧，就唔应该可以进行任何嘅填海嘅工程，又或者任何嘅工程啦。咁但系喺呢个中央海港范围以外嘅咧。如果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咧係有公眾需要嘅時候咧，咁就可以係進行一啲必要嘅工程。咁但係即使係咁啦，有好多市民咧或者一啲坊間啲團體咧，就經常將我係要修訂呢個條例嘅目的咧，就扭曲為咧我哋要任意填海。其實咧嗰、那個講法係完全不正確嘅。事實上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大家都好珍貴我哋嘅海港，所以喺今次我嘅修訂裏面咧，係特別將咗即係中央海港範圍，之前就冇啦，即係之前喺99年再修訂之後咧，就冇咗呢個範圍啦。我哋再重新咧講出嚟，就係呢一個中央海港範圍咧，係唔能夠咧去進行填海，即係大家都唔會想見到我哋呢一個大家望到嗰個海港係越嚟越細嘅。但係我哋亦都要善用我哋嘅海濱咯。咁因為其實喺保護海港條例實施咗之後咧，的確我哋都收到好多嘅意見咧，就係、是、即使喺個海濱上喺海濱要做一啲任何嘅工程咧，都因為條例需要要有公眾利益啊，又話要凌駕性公眾利益添啦。咁所以佢哋就會好多好複雜嘅程序。有啲工程因為咁樣而唔做啦，明顯就係關於啟德嗰、那個由觀塘去到啟德嗰、那個開合橋啦咁。咁所以其實呢啲咧，我哋都覺得咧，如果我哋能夠將嗰個法例咧，係理順翻一啲法律裏面嘅定義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一啲可以幫助到或者善用海濱嘅工程咧，係可以進行嘅咁咯。 我見到你提咗幾樣嘢啦，一個叫中央海港範圍，頭先就提過啦。咁同時其實亦都有一個嘅關卡，就係話俾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係批准係一個公共用途嘅，先至可以係喺呢個嘅中央海港範圍以外係填海嘅咁。咩叫做公共用途呢？你心目中係咪一啲起屋啊，定係一啲休憩活動都可以呢？ OK， 當好多人咧，其實經常都會講，即係我哋政府唔夠地就應該去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地啦。咁事實上咧，我呢一個寫法咧，行政長官會行政會議佢認為公共用途咧就可以進行一啲公平咧，其實都係根據呢個寫法，我係參考咗呢個法例嘅第124章收回土地條例嗰個寫法嘅。咁所以其實咧，我係相信政府要做任何一啲必須要嘅公平嘅時候咧，就會係考慮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啦。同埋嗰個對於嗰個市民社會嗰個影響啦，咁所以呢個另外咧，其實就算咧，即係有呢個條例嘅修訂啦，就絕對唔係等於我哋就係鼓勵任意填海嘅。事實上喺我哋呢個修訂裏面咧，喺修訂咗之後咧，不准在海港內進行填海工程嘅推定呢個咧，其實係冇變嘅，係維持冇變嘅。而且如果即使政府要進行任何一啲有關填海工程咧，佢係要根據呢個城市規劃條例啦，同埋環境評估條例咧，先至可以去進行。所以其實都係有必要嘅關卡。只不過我哋參考收回土地條例裏面嘅寫法啦，就是、令到政府當要做一啲工程喺海濱進行一啲工程嘅時候咧，那個覆程序可以減散。事實上我都留意到尋日有團體啦，就係、是、保護海港協會啦，佢哋就即係批評我呢個修訂係不必要。但如果大家睇翻咧文件咧，其實喺2011年咧當時嘅保護海港協會主席陸公偉咧，其實係曾經出過一個聲明嘅。佢個聲明裏面我引述啦，佢係咁講嘅，佢話凌駕性一詞對政府及公眾帶來困惑，因此政府停止考慮所有新的包括可能提升公眾享用海港嘅填海建議。呢、這個其實咧就係、是、我修訂咧，其實正正就等於同陸公偉佢嘅講法咧係一樣。我哋就係覺得喺一啲海濱裏面，而家一啲有益公眾嘅工程都唔能夠進行。當時咧，陸公偉佢哋嘅做法啦，即係保護海港協會嘅做法，就係佢哋寫咗一個報告俾政府。但係咧，佢哋冇講到咧，即係佢就冇去修訂嗰個條例。所以我今次嘅做法咧，就係、是、我係修訂呢個條例，令到法律上面嘅歧義可以減低咧，令到政府真係要進行一啲喺必要嘅工程嘅時候咧，嗰、那個程序係可以減低嘅。 所以日後如果你呢個修訂係即係通過咗嘅話咧，就係、是首先就有呢個叫中央海港範圍咧，就是、東面以九龍灣即係呢一個旁邊嘅紅磡東南去到北角咁樣，就細過而家嘅範圍，細過而家嘅範圍就係講緊東至油塘，西至青衣嘅。咁同埋就有特首去會同行政會議係為呢一個公共用途，即、就、係、是、有一個公共用途而去做嘅呢一個嘅填海啦。咁有啲嘅講法就話係咪即係唔會再交而家咧頭先提到啦，叫做凌駕性公眾利益嘅呢一個嘅報告，或者唔會再經海濱事務委員會啊等等呢一啲程序嘅咧？又 喺個法例上政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佢哋決定呢個填海工程嘅時候，係咪要屬於公眾用途呢？其實佢係會考慮唔同嘅意見嘅。所以睇條例裏面咧，因為其實參考咗終審法院嗰個決定，就係、是、要講凌駕性公眾利益。若果要進行有關嘅工程嘅時候，就法院當時係講咗要有一系列嘅一啲嘅考慮啊、條件嘅因素啊等等。咁所以令到個程序咧係減慢，咁就正如其實即係等於保護海港協會佢哋喺2011年嗰陣時咧嗰、那個講法都係一樣嘅，係對公眾帶來困惑嘅。咁所以今次我其實只係修訂咗有關嗰個條例咧，就令到政府要進行必要嘅工程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個程序係可以簡化啲，但係唔等於咧政府唔需要做公眾諮詢，又唔等於政府唔需要經過其他譬如話去諮詢有關嘅持份者嘅。 即係我想搞清楚，使唔使再由即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去審視啊、監察呢啲過程仲有冇㗎？ 呢個係一個行政嘅程序。如果政府佢哋要喺海濱度進任何嘅工程嘅時候咧，我相信跟翻而家嘅程序咧，都會交俾海濱事務委員會去討論。但係咧，就可以免咗喺法律上，正如我講啦，就係、是、有一個複雜嘅程序。關於嗰個凌駕性公眾利益嘅嗰個做法，因為如果要證明嗰個凌駕性嘅公眾利益咧，法院係有好一系列嘅因素啦，或者係嘅我哋叫 checklist 啦， 係政府要去做嘅。咁所以其實咧，做咗呢個條例嘅修訂咧，嗰、那個程序咧其實係可以簡化。但係唔等於話唔去考慮有關持份者嘅意見，唔等於話政府唔需要去做其他嘅諮詢，或者唔需要咧去進行任何嘅法定程序。 大家成日提到一個例子咧，就係、是、過往喺保護海港條例之下咧，都唔係話完全唔能夠填海㗎。咁好似講緊東區走廊嗰個行人板道，咪、就係正正係就即係有呢個凌駕性嘅公眾利益，咁最終亦都係批准咗可以做呢個工程咯。咁過往其實係咪都可以有渠道係做到喺維港嘅一啲工程，唔需要做到修訂咧？又 但係如果大家睇翻東區走廊嗰個情況咧，就係、是、第一咧。佢嘅公眾所謂要做證明係凌駕性公眾利益咧，其實要做咗好多輪嘅諮詢，時間係延長咗成七年嘅。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因為有呢、這、一個條例喺度咧，其實我都接觸過一啲退咗休嗰啲啦，而家做在任嗰啲就唔敢講啦。但係咧退休嗰啲咧就同我講，公務員咧就話，其實佢哋喺設計嘅時候咧，設計一啲項目規劃嘅時候咧，其實往往就因為要考慮要進行呢個凌駕性公眾利益嘅 test 啦。佢哋會考慮到其實要做好多輪嘅工作啦，可能就係要好似東區走廊嗰個板道咁，要延遲要做七八年嘅諮詢，做幾輪嘅諮詢啊，然後再做好多嘅研究報告啊咁，所以其實往往係限制咗佢哋喺規劃嘅時候嗰、那個諗法嘅。咁所以其實今次係俾咗一個彈性啦，有關嘅規劃嘅人員佢哋可以善用我哋嘅海濱，就唔使因為有法例咁樣嘅要求限制咗佢哋咧去利用海濱嗰個用途嘅諗法咯。 但日後如果你修例之後，使唔使都要做一啲咁嘅公眾諮詢？如果照你要做，係咪都係都要一啲時間咧？又 嗰、那個時間係需要嘅，任何公眾諮詢都需要時間，但係咧相信嗰個程序就可以簡化啦。即係正如我講啦，其實政府要佢要決定一啲工程係咪要符合公共用途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需要考慮一系列嘅因素啦，要係諮詢持份者啦，佢都需要做一啲諮詢嘅，但係就唔會好似要證明係咪一個凌駕性嘅公眾利益咁樣咧，就要做好多好長嘅時間咧，用咗好多我哋本來應該可以好快做到嘅時間咯。咁所以其實始終講嗰句就係，其實係想咧令到嗰個工程咧係能夠更加有效率，因為香港我哋好多工程嘅進度，其實一嚟就被有關嘅條例限制咗嗰個規劃嘅彈性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個效率嘅問題咯。咁我諗我哋都希望透過條例嘅拆牆鬆綁啦，係可以令到工程可以有更加有效率啦，亦都善用我哋嘅海濱，但係絕對唔係好似有啲團體所混淆嘅，就話要肆意填海。我要再強調咧，其實喺修例修訂咗之後咧，不准在海港內進行填海工程嘅推定咧，其實我哋係維持不變嘅，而且進行任何嘅工程嘅時候咧，仍然有其他嘅法例，包括城市規劃條例啦，同埋環境評估條例咧，去作為一個把關嘅。 明白。其實睇翻之前都有議員咧提過冇約出力議案啦，就係、是、促請政府研究同埋適當修訂保護海港條例嘅。阿謝偉俊議員咧三月嗰陣啦，你當時又反對嘅喎，點解咧又？ 嗱，呢個正好咧，俾個機會我講咧，就係、是、當時咧，阿謝偉俊嘅動議咧，其實係兩個部分嘅。佢一個部分咧係要求填海，另外一個部分咧就檢討條例。咁我對於係咪進行填海嗰部分咧，我係有保留嘅，因為我覺得咧，若果要進行一個填海工程咧，係需要考慮更加多嘅一個公眾嘅持份者嘅意見嘅，同埋做一個規劃嘅，就唔能夠喺我哋個 motion debate 嗰度，即係個動議辯論嗰度咧，就話我做填海啦咁。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進一步去研究。所以點解我就但係我哋覺得條例係要修訂。如果大家參考翻當日發言嘅好多議員咧，反對好贊成好啦，其實咧大家都係除咗對填海個部分有保留之外咧，其實對於檢討條例嗰部分咧，大家基本上係有共識同埋同意。所以亦都正正證明咧，我提出呢個條例嘅修訂，並不是為咗要肆意填海，我哋只係想善用我哋個海濱，同埋令到一啲工程咧能夠更加有效率咁樣進行嘅。 OK， 唔該曬你，麥美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Okay, 好， 拜拜。 唔該。 麥美娟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講到咧就係今日會喺發展嘅事務委員會嗰度啦，立法會嗰度咧會係傾嘅，有關於佢提出啊修訂保護海港條例嘅一啲建議重點啦。頭先講到話啦，就係維港會設立一個中央海港範圍，咁啊東面以九龍灣傍嘅即係。

對於政府表明會向協助今次選舉的工作人員作政治審查，周浩鼎表示認同，又建議當局可以檢視有關人士過往是否曾經擔任選舉工作人員，如果有記錄曾經有問題，今次不應再作招聘。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透過視像方式會晤，王毅說中國和北約都贊同加強對方交流，推進雙方關係的關鍵是解決好相互認知問題，要理性客觀看待對方，不偏聽偏信虛假信息，更不應被謊言謠言迷惑。他說亞太地區不需要新的軍事集團，北約應該堅持原有地理定位，為區域和平穩定發展發揮建設作用。斯托爾滕貝格強調北約不將中國視為對手，但是呼籲中方恪守國際承諾，在國際體系中負責任地行事。他又對中國的脅迫政策、擴大核武器庫和軍事現代化缺乏透明度表達關注，強調相互透明和軍控對話對雙方都有利。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11宗黑龍江哈爾濱和2宗福建的本土感染病例。18宗境外輸入病例方面，雲南佔11宗，其餘在廣東、江蘇、天津等地發現。內地至今一共有96081宗確診，4636人死亡。另外，內地新增7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加拿大天主教主教團承諾撥款3000萬加元支援在原住民寄宿學校受過壓迫的幸存者。主教團上星期就原住民寄宿學校系統壓迫原住民兒童的歷史正式道歉，承認天主教社群有成員在身體、心理、情緒、精神、文化和性方面犯下嚴重虐待行為，導致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和精神受壓迫。主教團發表聲明，表示會在5年內發放有關資金，支援加拿大各地有意義的項目，同時解決寄宿學校系統所造成的歷史和持續創傷。加拿大今年年中接連在原住民寄宿學校為止發現大量遺骸，引起外界關注天主教社群過往對原住民的壓迫行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4点，升96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蚊，升3.4；阿里巴巴146.8，升5蚊。友邦保險85.75元，跌1.05元；美團254.2，升5.8；招商銀行59.8，升7.5；創科實業153.1，跌2.4；中國平安54.25元，升3毫。係中國平安最新係54.4，升咗4.57毫；融創中國14.22，升1.26。正榮地產4蚊，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83，日元11.1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3，人民幣6.46，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30034点，跌205点。

剛才傾到有關於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提出有關於修訂保護海港條例的建議，其中兩個點就會是在維港設立一個叫中央海港範圍，就在這個範圍裏面就不准填海的規定繼續有保護維港核心這個區域的。另外都是賦權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這個叫做中央海港條例中央海港範圍以外，就是可以因應任何類別的公共用途是填海，但是这些工程都要仍然是跟回城规环评的程序等等的。另一方面都有些团体关注到，如果真的所谓有这些松绑修订保护海港条例，他们有一些关注。电话旁边有保护海港协会主席陆公正，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陆公正。刚才讲到麦美娟提出这个私人条例草案，你自己怎么看，或者有什么忧虑可能会出现呢？有 是我哋保护海港协会咧成立咗之后咧，就系完全咧系保护呢个香港嘅唯一最重要嘅资产之一。呢个系一个嘢去失去咗之后咧，就系永远攞唔翻嚟噶啦。咁呢个海港咧系几千年来咧都系为咗香港带嚟嘅繁荣咧系无数。去亦都去到香港咧，係有一個好好靚嘅美景。夜晚黑有一個好靚嘅美景。咁我哋覺得反對呢個更改，而家去走去改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咧，係不適合嘅，而且係其實破壞嘅，有破壞嘅。 嗯， 保呢個海港咧係經過一個深思熟慮，而且經過好多好多嘅考慮同埋諮詢，係。在港英時代殖民地政府的時候已經有做這個預備功課和這個調查功課，經過立法會是幾次的辯論，也都有很多個政黨就是大家發表過意見才立到這個法例，實行了都相當一段的時間了，二十幾年了，也都覺得行之有效，完全冇呢個問題嘅，咁改點解要改呢？我哋知道嘅，我哋聽到嘅咧，就係話嗰個運作嗰、那個程序咧，係比較阻遲咗好多政府所需要嘅功夫工作或者個工程，其實係冇嘅。呢個嘢咧係第一，佢舉唔到例咧出嚟話俾我聽，你邊一忽係改咗？其實成立咗自從2004年。政府成立了那個 Harbour Enhancement Committee， 政府這個還有跟著在2010年就成立了這個海濱事務委員會之後，兩個是除了填海的範圍裡面是由他們去處理之外，連在海濱旁邊所做的建築物或者是那些工程呢，他們都管的。那他們的委員會呢是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在這裡，包括政府官員，就包括環保的團體 okay,、 包括工程師學會，包括測量師學會，包括香港地產商會，很多成員都在裡面的。那這個他們做這個工作呢是個個都是無條件付出的工作的、我覺得現在就這樣去說沒有事做到，其實是做了很多很多功夫、你只要去那個 list 那個大清單看一下海港委員會 Enhancement Committee 和海濱事務委員會成立了之後做了多少樣東西呢，你就會知道呢他們的功夫是完全沒有白費到的。 陸公正，我想問就是其實他今次呢是將那個叫一個叫中央海港範圍，就是將是、即可以簡單說就是將那個保護的範圍縮小了一點啦，那他就說這個範圍是仍然不可以填海的，那可以填海的話都要符合一個叫做公共用途，然後再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批啦。 其實這個公共那兩個字呢 是一個好容易誤解嘅嘢嚟嘅，其實所有嘅用途咧都係公共嘅，唔係話一個私人作用途，唔係話我買咗一塊地或者我買一個海嘅海濱嘅地咧，我只係我準用，其他人唔準用。就算今日係嘅話，我係全香港，你今日起 起一个好公众嘅设施喺度嚟咧，都系公众嘅用途嚟嘅，或者系一个私人嘅嘢，一个屋苑喺度嚟咧，佢都系公众嘅，都系香港市民嘅。咁呢个唔系嗰个我哋嗰个嘢。第一，我想问咧就系话，咁点解中间嗰橛要去保护，旁边嗰啲咧就唔使保护咧？咁呢个冇，我觉得冇呢个冇呢个答案喺度。不过你话我旁边嗰啲咧冇咁重要，其实唔系嘅。个海港咧，其实而家越嚟咧就越窄。其实那个用途咧，其实经过香港政府旧嘅殖民地政府咧，已经填咗好多好多嘅公艇嘅填海嘅地出嚟啦。再填咧，其实对第一对环保系唔好嘅。第二，我最重要嘅，大家都冇留意嘅。二十几年前未填中环啊，嗰啲填同埋湾仔嗰度嗰啲填海咧，那个海嘅流嗰个速度咧，啲水流咧系冇咁急速嘅。 嗯， 其实而家填咗之后咧，系急速咗好多。咁呢一个嘢咧，系技术性咧，系对呢个海港咧系有个其实危险嘅。只要你喺天星码头搭设天星小轮咧，你如果諗到你細蚊仔嘅時候，三十年前你搭天星小輪泊碼頭嘅時候，係好容易泊嘅。 Okay， 依家嗰個船長咧，要擰來擰去咧，都要擰一陣先埋到去嘅，因為靠佢嘅經驗。 Okay， 一個水流係好急，咁你再收窄嗰個任意去填海，去將嗰個海港所謂中除咗中央外咧，去收窄嗰個填海個即填海咧。是令到那個海港更加窄。 剛才麥美娟呢就很強調其實不是任意填海的，她說一定要符合公共用途，剛才你解釋了有些。但是她另外都講到說是要依足城規的條例、環評的條例，還有整體來講她都是說是有一個在維港填海是不准的一個的推定在這裡的，那就是要有一些額外的原因，剛才講到公共用途啊，還有特首會同行政會議 現在都是有公共用途都有的。如果你 城規和環評這個呢，會不會可以保障到 呢？現在都有的，現在都是經過全部經過了所有的城規，經過環評，最後才可能他要經到，而且還要經埋那個區議會的。區議會因為有用途，你是區，你是 public 的，你是公共的設施嘛，所以在區議會裡有個很大力的支持或者反對的，因為是對那個區的人或者他享用的人呢是有影響的。即係我舉個例俾你聽，其實而家喺筲箕灣或者喺東區走廊嗰度側跟起一個 boardwalk， 即係起一條行人路咧，就喺高架咗嘅，係行喺個東區走廊下邊個橋底下邊嘅。咁呢個咧係涉及咗一部分嘅填海，唔係好多，但係都係有填海嘅。點解要咁耐咧？正是區議會要研究究竟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是幾想用，單車准不准上去，在哪裡過可以過橋，或者哪裡可以減少，這些呢是當然是浪費時間，是有時間的。那你說哦 skip 曬佢跳曬佢，就是由行政長官或者有個中央委員會去管轄這一樣東西的話，咁冇呢個唔係話一個答案嚟嘅，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咗佢嘅喎。不過你漠視咗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喺啲或者啲持份者嘅意見噶嘛。 整體嚟講，因為我見到發展局局長咧都有提過話，過往譬如喺東區嗰個海濱嗰個行人板道咧，都話要克服最大挑戰，就係嚟自保護海港條例，咁就話因為要解釋成個工程係咪有一個凌駕性嘅需要，呢啲位有冇得要鬆咧？其實我覺得 冇，我覺得而家其實冇行之有效，根本冇需要，冇咁嘅必要喺度嚟。不過當然嗱，經過有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咧，其實跟住咧，其實我哋做喺二十幾年前，呢二十幾年咧，係另外有一套政府入面咧，係另外有一個程序咧係跟嘅。佢呢個跟呢個程序係點樣去喺呢個保護海港條例下面咧係運作嘅？咁如果個個都明白政府入面嘅每一個局或者每一個 department 都明白嗰個程序嘅運作嘅話咧，嗰、那個流程咧就會可以。應該可以好順利，可以好容易過嘅。 Okay。 但係 一部分人或者要攞其他嘅資料係攞唔到，咁當然係會有阻滯啦。咁呢個係唔係喺出面市民咧係睇得到嘅嘢嚟嘅 ？OK， 呢個係政府自己內部嘅運作嘛，或者佢要同其他嘅部門咧去溝通或者去研究，咁或者另外要請顧問嘅。咁我呢個答唔到你，呢、這個要等佢政府咧係回應呢一樣嘢啦。 好，唔該曬陸公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陸公正咧就係保護海港協會主席，回應到有關於麥美娟提出話修訂保護海港條例嘅一啲嘅建議啊。電話旁邊有趙先生打上嚟，早晨。 啊，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你好，請講。 喺東區區議會咧，要建呢條海港嘅條例嘅時候咧，要做嗰個板道嘅時候咧。就是、因為受呢條條例影響咧，官員連遮嗰個喺個橋墩下邊遮嗰個橋墩喺上高做呢個板道咧，都做唔到。原因咧，即係呢條條例嘅捆綁咧，啲官員咧係唔敢做嘅，亦都唔敢去呢個咩？點解呢條板道傾咗幾耐咧？傾咗超過十年啦，唔係阿文美堅所講嘅八年啊。喺區議會度都冇辦法咧，傾完又傾，傾完又傾咧，所以呢條板道咧到而家咧都仲未可以起得到，仲喺度講緊，仲喺度爭議緊。咁所以我覺得呢條海港條例咧係有必要傾下，係咪真係實際要用嘅就可以用。而家連個天橋，連個東區走廊下邊咧，要搭啲嘢上去都做唔到，即係遮住海面啊！嘅嘢咧做唔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系需要检讨呢个海港条例嘅时候啦。 OK， 好，唔该晒阿赵生嘅。咁啊，头先咧都讲到呢一个嘅保护海港条例啦，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咁啊，另外想转一转咧，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立法会选举嘅。咁啊，12月19日举行，咁啊提名方面咧就系今年嘅10月30日开始啦，去到11月12日啊。見到咧，之前我哋都問過民主黨啊，佢哋究竟係參唔參選咁？咁佢哋就話會交到去中委會，會有一個嘅機制，如果有人係參選，先再定啊，經過會員大會去做一個質詢等等啦。民協方面咧，早前亦都開咗呢個執委會咯，究竟有決定未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啊。有民協嘅主任主席楊旭，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焦乐文。 早晨，杨旭。嚟紧提名期啦，下个月底就民协嗰方面，其实已经系咪倾咗？究竟系参唔参选噶？ 其实未倾嘅。咁当然，你话上个礼拜我哋开咗执委会，咁当然系当中倾咗好多选或者唔选嘅一啲利弊啦。咁但系我执委会都未出到一个结论，我哋都系希望交翻俾我哋即系最高权力嘅会员大会去决定。咁所以就会喺10月14日开个特别会员大会，决定是否参选今年嘅立法会选举。 嗯，有咩考虑点咧？其实 考虑你而家都知噶啦，个形势就其实都有唔少嘅人去即系我哋支持者，民主派支持者啦，覺得我哋唔應該入去啊！你一入到去，只會做花瓶啊，或者係即係做啲橡皮圖章啊，甚至你去到即係係一個極少數嘅民主派，咁入到去係咪真係做到啲咩動作呢？或者做啲咩效果呢？咁呢度都好多支持者質疑嘅。咁但係有啲人都覺得啊，入到去都唔係啊，而家起碼都有個發聲嘅機會啊，起碼你傳媒都會報下你啦。你見到而家完全冇立法會係民主派嘅時候呢，你根本就完全你想講啲咩，有啲咩倡議都冇人理你。咁主要有呢兩面嘅拉鋸咯，我覺得係、 即係入到去嘅參政入去做嘢嘅空間啦，同埋嗰個發聲嘅平台，你都會諗啦咁。 係， 但我就想知啦，其實你有冇或者你哋自己民協入邊有冇做過一啲調查或者了解過成個主流意向係點嘅咧？同埋而家有冇人係舉手話想係參選嘅咧？喺入邊你哋內部？ 其實舉手話好想參選，其實就冇乜嘅。咁當然可能話會唔會係我哋通過咗個機制之後啊，佢先出嚟咧？我又唔知啦。咁即係最多係上個星期啊，廖成利都喺公眾場合都講咗啦，即係話如果啊冇人參選嘅話，佢都願意去嘅咁樣咯。咁所以冇乜嘢，暫時又冇乜人話舉手話我想參選，有好清晰嘅意向，我係見唔到嘅。 是不是整體其實都要看埋譬如區議會的宣誓做曬先？因為如果一旦是被 DQ 的話，咁嗰一啲涉及的區議員亦都冇辦法再去參選嚟緊嘅立法會選舉嘛？呢、這個係咪都係你哋嘅考慮嚟嘅？ 呢個係其中一個嚟嘅，因為嗱，你而家有三個人過關啦，九龍區，咁嗰三個人基本上都，我覺即係我評論，我覺得佢認會過到個咩資審委嘅，係啦。咁但係你其他人你冇過經過呢個宣誓嘅時候，你係唔係過唔過到咧？冇人知嘅，係啦。就算嗰三個人都過到，即係新界嗰三個人過到，咁其他辭職嘅區議員，例如啊辭職區議員過唔過到咧？咁呢個我哋都係未必即係知道，所以呢個大家都會有個擔心喺度咯。 嗯，但整體你點評估？即係如果真係決定參選立法會嘅話，民協嘅入閘機會係幾多咧？ 咁要睇下出嚟係邊個人啦，即係會唔會係嗰現任嘅六個區議員啦，或者係會唔會之前一啲辭職嘅區議員啦？咁可能辭職嘅區議員個機會就真係會細啲嘅，可能會一半半嘅，即係我因為好難去評估你而家條線，真係唔知佢會滑到邊噶嘛，係啦。咁所以我估呢個都係大家去考慮究竟民協應唔應該出選嘅其中即係一個指標咯。 嗯，之前都有啲嘅講法就話，即係如果個政黨唔參選啊，個組織唔參選咧，就冇咩存在嘅價值嘅，不如解散啦，有啲咁講嘅。其實你哋會唔會都有類似嘅諗法嘅？ 我哋有啲咁嘅討論，咁但係我自己嘅立場，我又唔係太認同呢個說法，因為而家喺香港，即係你剩翻嘅政黨，即係無幾嘅，即係好多組織其實都都瓦解曬啦，解散曬啦。咁其實剩翻一啲組織，其實基本上你就算唔喺入議會，你其實喺公民社會其實都有好大好大嘅空間俾你去做你想做嘅嘢，或者係街坊想你做嘅嘢，其實都仲有好大空間，唔一定要喺立法會入面去發聲嘅。咁所以我唔覺得即係嗰個説法，我唔認同個説法就係話啊，你唔選就乜都做唔到噶啦。咁其實民協又即係差唔多都八九年都已經係冇立法會議員，自從上次馮檢基輸咗之後，咁但係呢幾年嚟，我哋都仍然生存到啦，係咪？仍然都做到某程度我哋想做嘅嘢，咁所以即係冇立法會議員呢個日子，我哋都行了一段時間啦。我又唔覺得繼續冇落去又會有啲咩對我哋有啲咩打擊咯。 嗯。因為我見你之前就話，係咪參選對民主派嘅政黨都好艱難嘛？可能涉及成個生存問題啊嘛。但係呢個就應該唔係喺民協嚟講嘅一個生存問題，因為民協過好似你咁講一段時間都係冇立法會嘅議員嘅嘛。 係。即係我意思係好艱難嘅決定，係意思係你點決定你都會有啲人去批評我哋㗎啦，或者係都會令到可能有啲支持者會即係離開我哋啦咁樣樣。咁所以係即係我哋要好深入去評估究竟個兩邊即係個利弊係點樣樣咯，同埋呢個好要好考大家政治智慧呢樣嘢真係。 之前你哋都因應港區國安法嚟改個會章噶嘛，話提到話擁護基本法啊、效忠特區啊咁，你覺得呢個對於譬如一啲民協嘅人士日後要參選，會唔會有幫助咧？ 我估呢、這個未必係去到參選嗰、那個。位噶啦，即系纯粹系讲生存，即系你咁样样做，你其实即系喺符合而家个法规之下，你个会可唔可以继续营运到生存到？我都考虑过呢一点，我都未话考虑到啊，会唔会更上一层楼啊？会唔会去到参选啊？会唔会参选唔被 DQ 啊？即系我都未去到嗰个位嘅，即系个考虑点， okay. 我觉得。 好啊，唔该晒杨旭，多谢你同我哋倾到呢度。杨旭就系民协嘅主任主席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咯，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咁仲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嘅。听日再见。